小路一开，只觉得激动的梨花把你碎光啊！我 请听《刑场壮别》。 哟，娘，娘啊！ 此刻娘听。恩孩儿孤问娘亲一片心，娘啊这周日可以来到，我们要把妹拉掉 地也是折磨的， 弟弟去了实在红色灯，几年大西坡浑身是伤，今日你过去一模样，不懂的少女比别人更认真，十七年 十七年 年纪轻的 年纪轻人到下去， 现在的亲人有点不安， 娘谁不后继要嫁个命干到底，才能够不开乌云见光明， 我有你这样好的女子真骄傲 真骄傲，儿子有你这样的好母亲，娘家里菩萨不能投下你，才能够保佑的家米在心， 如今我你留你不认你，那无意大表嫂求病已有情， 我问你菩萨可曾亲动过， 铁梅姑娘太任性，把她当作礼物送出去，不巧被放出了门，破屋子挂铃上二弟， 小小年纪品味得足人心，以后你要对他多教导，娘替妹成为有用人。 下面请听袁冰中在《雷雨》当中的唱段，《飞向一个新世界》。 师父，大概你心中想我家恨，光灯不该叫你回家里，其实今朝此扎日我想想实在对不起，这瓜爹爹不该应，我恨他这刚强就不刚理，不过你心里莫得有，事情慢慢会改变，待等我父亲会夸大，我一定帮助你做事情。父亲，师父啊，这世界不应该再存在，我和你都为你记起，我们的世界不在此，我和你一同去找你。 你少爷，你真会得讲闲话。 师父，是真的呀，我有时候心忘记了你。 忘记了家，忘记了我妈，我也忘记了侬，并且还忘记了我自家。 想在一个冬天清早晨，明亮的天空白里人，在那光头边的大海上，有一只小船驶到近海里去。白色的风帆遮挡满，海风阵阵吹得进近海里。 再请听《桃李颂》当中的选段《临别勉励》。 姑娘， 喂， 哎，我哪能不在点钟不理啊？ 哦，对，那我来理吧。 哦，不要侬来理，反正我来帮侬理吧。 他情绪高昂，太兴奋。这份变化难免心杀人，娘我儿子告诉他，老师教得我心杀人。 姑娘， 哎， 你别走了。 好，你别走了。 你别走了。 哎， 哎呀，总共已经不少了。 对，我来收拾收拾吧。 不，不要你收拾。 那我来吧。 我来收拾，我来收拾。侬先去休息。 好。如果说要我们留下来， 留下来也同样为革命，组织上已经安排好，不让你我多操心。 那如果说的有需要，可要我们两地分，一个地到家帮去，一个留下来做斗争。万一侬有的啥意气， 这问题你何必再多问，这样做的有需要，你我帮两里分。在不同的岗位， 好，回应，我告诉侬了吧。现在我决定留下来， 侬 做着老爹，我来披身。 请你不要再假笑，赶快准备要动身。 马文英，不是笑，是真的。 真的？ 对，大大的包得到此来。小弟听话比花生，敌人趁你醉意无法来胜利，他们又痛彻挖脑心，无畏阻拦是我方，召开公对会向国家臣子取生命，下次我们共产党以花的模特人民，为了不娘党的名誉的损失，我定要当场不出生下命，所以我再三请求留下来。 侬 不行啊，我家心里一定为这人， 就很轻松，应该由我担任。而花你是非是到家方去，是投身于革命的大家庭。家家弟兄真亲人，给你的兵不有保证， 只要你领的是自古礼，这东家的约定刻骨铭心，你为工作争取列下来，列下来揭开营门的人做斗争，我有你这样个同志敢讲啊，你英勇的行为使我更尊敬，你是我亚队的好榜样，你的我永远记在心，失去我不能当白羊，我一定好好亚的努力就当的。不过你的痴心都为情，不为你的恩情我在心。 放心吧，苏州大旗我儿把好，而花旗为有广大的同学们，趁他的人生超过他也变风雨的在说真有的，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，已有家人喜革命，这子的本的为家来，不去的同风更高兴， 向往解放区。 我孤家生，不知哪里杏花折磨，请侬请侬，哎，我倒一杯开水拨侬吃吃。呀，哦，喏喏喏，吃吧。 好。 哎，蛮好讲啦。 侬心为啥这样子急呢？ 哎呀，慧英啊，第一天日家真要侬我闷死脱了，啥事体都不晓得。啊，好好，吃了就再讲吧。哎，蛮好讲啦。那慧英，莫逼我哪天脱心儿，也要。 你问你开发了何名人，王姐姐我们也马上盈亏，我们是细小的得个太子大地心思大一趟，今日我带来这里一同去， 你替我同去啥地方， 主子他决定你我同到家方去。 啥？ No. 下面是年轻一代当中的唱段《读遗书》。 月神，我们得是你的亲父母，侬亲生的父母，在儿子死你之地一牺牲。 妈，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哪里会有失去的父母亲？月神，你父母是我们的老亲爷，共同牺牲为革命，我们一起朝代步，被国民党归进给了们，敌人重新靠打我们不屈服，谁想你父母偷袭，你父亲在你敌人出师之地被枪杀，他英勇不屈不屈身，有得知敌人更残酷，你母亲生下你身体早不应，临死之地把血丝下埋，长大以后拥有记在心。 说四一百岁人的生涯里，四周一片黑沉沉，鬼子手都很多，举起了大刀子郎君，我们就要赴营帐，到明天再也见不到你的父母亲。可恨反恶反动他，受此挣扎此报应，他们得去了你的亲父母，为得去了千千万万同志们。孩子啊，为了使你记下这血的人，我用自己的心血与你下了这封你可以忘掉你父母，可是你千万不能忘记了家里的人。孩子啊，我们虽然到下去，你一定要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。你要把红旗高举起，永远斗争，永远要革命，永远插在跟那党中心为人民。时机一到，老门下，鬼子手杀气腾腾冲进门，用得了我的黑。 手捧日记， 身体真知小家庭，原以为就此能幸福，小姐的相劝我不肯听，苦劳妻子的后胎不轻放，真正的幸福。教导我忙干心，对不起我失去的亲父母，我没有意让他们道路来做人，走上歧途不回头，思想穿花忙根本，幸亏那亲人的遗嘱，多叫你这字字句句震动我的心，一闭上眼睛就好像看到我的亲父母，希望我越生要痛改自卑重做人，我定要重新回到开头来，我定要用彻底的行动把错来改正，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，做一个革命 最后是袁宾中在《苗家儿女》当中的一个唱段，《话别》。 娘我在父王身旁，可想我心决心，绝不赌咒骂苗家的事情，希望为我做证人。 你俩家人，真家里大多勤劳，娘村两乡都是真龙府的青年人，在工作上次次的我见我这里要人，他们定能发挥更大的绩效性。 来到你的家乡啊，八连里， 苗山就是我的家，我和他注定是海深，我啊不离啊，有何必要的怨你？我啊把你啊吹起的云的山摩林，我啊把你啊替你冲下的大瀑布，我啊把你啊有眼无意的大路深，我啊把你啊与你开灯的王故事，灯王不离啊，与你的后辈我心爱的人。 你不记得我们一起家乡舞曲，一起把家大山 听众朋友，风雅小生袁斌中演唱的一组沪剧选段，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一组粤剧选段，先请听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从此路思索不尽，不思 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Yeah. 步步拉他上来来，从此望我们夫妻从此苦匆多自重，他是玻璃不拆，我摆布不破明不把谁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下平安我算财，我是白头是梦做大美，也好了相逢知己云了马家妹，我与你两兄难成婚，弟弟死了马家贫，我与你两兄难成儿，弟弟因故马家贼，两兄啊弟弟之命多难为马家死啊，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